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9集《囚禁三》。与此同时，众人谈论的对象沈妙却在祠堂中将面前的棋子一字儿排开。祠堂里的风都带着阴冷的寒气，地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，跪下去能够凉到膝盖骨头缝里。金哲和谷雨带来了一些软软的垫子，然而那些垫子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，还是沈妙吩咐他们熬了一些草药，用那些草药放在屋子中的角落里熏一熏，便能够驱寒，不让身子落下病根。金哲和谷雨起先不相信，后来见那草药汤果真好使，还问沈妙是从何知道这般秘方的。沈妙只说是听闻别人说的，自个儿却清楚那都是在秦国当人质的那几年里学会的东西。天太冷，银钱也不够，只得寻了最便宜的偏方取暖，去除身子里的湿气。如今祠堂的这点东西还真的算不了什么。 哎呀，姑娘怎么还顾着下棋呢？ 惊蛰跺了跺脚。沈妙将面前的棋子依次排开，棋盘上本是错落有致的棋子被他排得黑是黑白是白的，看不出什么章法。 春桃都托墨前带画过来了。 惊蛰见沈妙不言，继续道， 二夫人想将你和大小姐的亲事换一门，那皇家少爷可是个断袖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姑娘，您怎么还有心情在这下棋呢？ 本以为是桩好亲事，可沈妙当日在荣景堂拒绝了沈老夫人的提议，便被关进了祠堂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春桃还是打听了出来，沈家已经背着沈妙应下了这门亲事，只是西院的人还不知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沈妙，大家都知道沈妙要嫁人了。若是嫁给魏谦便也罢了，至少还能称得上是德行正派，可那黄德兴是个断袖，那沈妙嫁过去不是守活寡吗？几个丫头一听到此话都差点疯了。莫琴也说，若是沈妙愿意，她可以带着沈妙逃跑。莫琴从前是江湖中人，自然不知道逃跑容易，可一旦逃跑就意味着身后的事情可以随意被人捏走，真相是怎样的便无人知道了。况且沈妙一开始就没有打逃跑的主意，便一口回绝了此话。 若是不行，至少让莫晴替姑娘给老爷带话呀，这事儿也是瞒着老爷的，他们就想趁着老爷未曾回京的时候让姑娘成亲，这样一来生米煮成熟饭什么都改不了了。 谷雨也劝道，他知道如今沈妙是个有主意的，可他什么都不说，他们几个丫鬟便只能为沈妙干着急。传什么话？西院如今外头都守的是任婉云的人，便是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我若是逃跑了，院子里那些剩下的人怎么办？虽说我不是什么仁慈的人，可其中有些人也是爹娘特意留给我的。你信不信，我一走，任婉云立刻就会将满院子的人杀人灭口。沈妙淡淡地说道。金哲和谷雨一怔。况且你以为传个话是那么简单吗？这里一天到晚都有人守着，他们的意思本就是想将我关起来，你以为会给我留能钻的空子吗？那你们也太小看我这位二婶了。任婉云的头脑在沈妙看来不足为惧，可是这世上为母则强，任婉云为了沈清的幸福自然会拼命地完成此事，这件事上任婉云压上的赌注也不小，毕竟换亲这事儿，想来也是没有跟沈贵商量过的，是他自己的主意。若是成功了，自然皆大欢喜；若是失败了，只怕任婉云在二房中再无立锥之地。 可是姑娘，咱们就这么算了？ 金哲急道。 哎呀，奴婢拼了命也不会让姑娘嫁给那段秀的。 你们可看得出这出棋局？沈妙并不言语，只是指着桌上的棋盘。棋盘上 白子黑子排列成两排，泾渭分明，有些奇怪。 奴婢不懂棋，可以瞧不懂这是什么下法。 半晌，谷雨小心翼翼地回答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沈妙问他。金哲大着胆子回答， 白的和黑的列在一起很分明。 是了，这出棋本就是将筹码全摆上来，你知道我的棋子，我也知道你的棋子，最后赢家各凭本事。沈妙眸中闪过一丝亮光。金哲和谷雨面面相觑，不太明白沈妙的意思。沈妙从身后再拿出一颗黑子，放在了白子边上。沈婉云以为知道了我所有的棋子，其实并非如此，我还有最后一步棋。老夫人的寿辰下月便到了吧？沈妙突然问道。 正是，听闻春桃打听出来的，二夫人的意思是在老夫人的寿辰宴上宣布姑娘的亲事。 都是要赶在父亲回京之前呢。沈妙微微一笑， 是啊，离年关还有几月，只怕来不及了。 谷雨忧心忡忡。是吗？沈信班师回朝的确应当是年关的，可惜明齐68年因为沈信在西北大退敌军，敌军落荒而逃，提前给了降书，沈家军便带着降书早几月回了定京。说来也巧，亦或是沈信为了表达孝心，沈老夫人的生辰每一次沈信都不在京城中，次数多了就有人说沈信是不孝，于是明齐68年的沈老夫人70大寿，沈信提前回京了。那一日沈信突然回府，沈老夫人正在府上宴宾客，而沈妙并未出席。为什么呢？自然是因为她躲在定王府上。沈信本想回来享受天伦之乐，却知道自己女儿如此不顾礼仪，掉头去往定王府要人，而他却因为傅修仪虚伪的温情对沈信的话置若罔闻，甚至以死相逼要嫁给定王。如今想想，总归是一场冤孽。沈信风尘仆仆赶回来，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不孝的女儿，从而将沈家拖入深渊，再无回头之路。今生非前世，他既没有因为玉亲王而逃离沈家，也没有再一味迷恋傅修仪的皮囊。如果沈信回来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儿，会不会能够稍微赎清一点前生的罪孽呢？沈妙淡淡地开口道，父亲一直很尊敬老夫人吧？ 是。 金哲答道，沈老夫人歌女出身，演戏也是一把好手，当初把一个慈母作态做得天衣无缝，老将军在世的时候一点错都挑不出来。武将重情，沈信知恩图报，早年间受过沈老夫人的恩惠，让他根本无法想到这个老妇公正面皮下那颗歹毒的心。二婶这一次倒便宜了我。沈妙含笑道，一双明眸亮得惊人，正好一并撕给天下人看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